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牛医生真系唔会得闲翻嚟呢度做录音一段长时间啊！ 喂，但系佢个 二奶 会唔会翻去睇下佢个奶奶咁咧？ 嗱，我就问佢会唔会来嚟香港，佢就 系咯，我都想见下。 会，但系就恩滋滋，即系佢二奶咪高挑啊、瘦啊、有波好咯嗰啲。 其实会唔会结婚咧？佢两个？ 我谂唔会噶啦，即系个游戏规则就应该唔会啊。同埋以阿牛医生个人就佢系一个 牛应该系中意养佢噶啦。 诶、哎，你又错啦，你真系识得牛牛少。牛牛系一个嫖客心态嘅男性嚟啊，佢玩嘢好快闷噶啦。系啊，真系噶。你见佢即系做任何嘢都唔能够好专注地去做噶，即系一阵佢就闷噶啦啲嘢。咁所以玩女人亦都系一样，即系。一阵佢就会闷，但系佢会即系。 咁你玩女人会唔会觉得一阵又闷嘅？ 我啊，嗱、嗯， 其实同一个女士咧玩几次系咪就好闷嘅咧？其实 嗱，你睇玩咩啦？ 你叫鸡会唔会通常会叫埋同一个嘅咧？ 通常好少。 即系好得意喎，网上有两批人嘅喎、 啊。 有一批咧就系咧每次都叫同一只鸡，由咧嗰只鸡熟习咗佢嘅习惯，咁然后咧入到嚟嘅时候咧，可能啱啱喂上个礼拜啱屌完自己，即系啱啱屌完老婆唔洗碗咁样，今个礼拜仲扑街啊咁样，即系咧啲题目可以延续落去啊。另外咧有啲咧就次次换嘅。即係好似我個翁眉咧，即係啊唔可以咁樣講，即係我有啲 friend 就次次換嘅， 係啊，即係咧次次都要 buy 啲 new service 嘅。 嗱，呢啲咪健康咯？點解嗰啲人次次都會嫖死一個嘅性工作者呢？原因就係佢哋係滾緊感情。嗱，男人最大禍係咩咧？走去玩感情。感情一樣嘢好得意嘅，你投注幾多未必攞翻幾多走。嗱，個。在感情里面都希望做一个赢家，就是说人家喜欢我多一点，我喜欢人少一点。男人呢有一样衰，就是我付出了某些东西，我要等价交换攞回有些东西。所以他们呢去嫖的时候呢永远就嫖死一个的女仔，觉得这种是一个温馨的感觉，有一种爱情谈。 但我想问呢，你譬如说呢同一个时候呢，譬如说你们以前 train 的女人其实都希望她回单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如果她不回单。技術 諗都唔使諗技術。 咁同埋咧，仲有咁你譬如話咧，咁佢每次嚟嘅時候咧，其實佢要體驗到一個新嘅技術咧，你每一次都一萬分咁樣，咁第二次你都希望你一萬零一分㗎，係咪先？咁你會唔會教佢啊 gradually 咁樣每次俾多啲嘢佢咁樣嘅咧？ 嗱，我哋會教啲女咧點做咧，就係、是第一次去到嘅時候做盡啲。男人好得意啊！我话俾你听，你食欧威尔降都好啦。我谂你真系，即系我哋呢中年两次，即系都好捻勉强啦。即系尤其一个钟里边，你通常都一次搞掂啦。咁你有啲嘢做唔尽嘛，下次又想去到再做噶嘛，咁咪有翻单咯。 咩叫做尽咧？ 做尽啊，譬如你即系吹箫啊，差唔多吹到你爆先插入去。咁你下次又想，哦系，我唔好吹耐啲。屌你老味，奶屎忽啊，奶耐啲咁嗰啲，即係有啲嘢覺得好似未做，下次去做過咯。 嗯、 即係會有咁嘅心態，令到有翻頭客咯。 嗯 呢、這個係最主要可以令到有翻頭客。 即係其實就係咁啦，即係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玩感情係一回咩事咧？啊，點解咁多人中意玩感情？ 因為屋企揾唔到咯。嗱、我話俾你聽，一句説話都要講多次啊，講咗一百萬次啊。愛的精彩在於他的假，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蔡元培講嘅。咁咧，蔡元培當年同佢個老婆咧就出了一本結法集，本結法集咧而家揾唔到啦，我自己俾人哋唔撚還。咁喺個書面度已經寫咗呢句説話。咁咧，佢嘅目的就係話，我哋點解感情可以去到咁耐，就係、是、因為假有啲嘢要讚賞對方，真實係好令到人哋痛恨嘅。你翻到嚟，你同你老婆講。哇！寶寶龍，你個口咁臭嘅，屌你唔好打茄輪啦！哇！有冇搞撚錯啊？狗護士，你成身臭汗又噴香水，屌你一陣味啊！真係串撚到啊！屌你阿媽都唔撚認得，你講呢啲嘢冇用噶，係真實啊！大家會好唔開心，你不如讚人一句，攞第二個側面去切入去睇。哎呀，你今日啲頭髮真係靚，煮一啖塊面煮燈先。哎呀，係喎，你啲香水咁香嘅。哎呀，不過你沖個涼先，我哋突然間就趁熱下。嗱，同一番説話。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有不同的效果、我们多些欣赏对方的时候，多些做一些善意的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好很多。 是其实呢怎么说呢，即是人生里面呢都要透过很多即正面的大话来包装。 啱、 即是譬如说呢，有时候我都觉得哇，我的助手的身上就美。 跟住然後有時不過你又會有，因為佢有其他值得利用嘅地方，或者嚴格嚟講咧，佢都好多好值人好值得人欣賞嘅。好多時大廈小黐咪當睇唔到咯。 係啊，同埋多啲欣賞。 屌，大家唔好企咁近咪得咯。 啱啊， 有辦法去處理咗佢嘅人生。因為我覺得但係咧我就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咧，我有啲朋友咧佢每次叫雞咧，佢都可能揾同一個。係。咁然後咧，佢揾同一個嘅時候咧，佢係有一啲佢就同我講咧，就係、是、每次因為揾同一個嘅時候咧，就 gradually 咧個 surface 係會 advance 嘅，即係慢慢會漸進式咁樣咧增加佢嘅服務內容嘅。係。即係譬如可能第一次就係、 我覺得唔係啊，佢只係擺咗感情落去啫。 係嘛？ 係啊。一樣啫嘛，只要你擺感情同唔擺感情嘅時候，你睇一件事。 但係做妓女咧，你哋點樣防止佢哋同客人發生感情咧？ hell 等一樣嘢啫嘛，你會唔會同你嗰部相機或者你同你嗰個客人發生感情啊？啲攝影師夠話好有型，成日影啲靚 model， 你唔會中意佢噶嘛？ 啊，好難講噶，我都見過一個美國攝影師咧，成個過程裏邊咧，即係溝女溝到咧飛起噶，即係咧成日不停咁講，譬如話舉個例啊。即係呢、這個其實唔係嘅，我都係聽人講嘅。即係呢、這個，譬如話，喂，屌你識唔識揸暗拳嘅咁樣？咁你話喂唔識喎咁樣。咁你如果我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我你會調翻轉，你會諗住我係識揸暗拳，所以我會咁講係咪啊？佢咧就成日咧喺個過程裏邊咧，成日暗示自己識啲邊個邊個咁樣。跟住然後去到咧，發現條女都唔喐嘅時候咧 ，I know some important people。 屌你老味晒鸠！ 即系咧，其实咧系好多好多好多人咧，我听过最离谱嘅，有啲摄影师啊，呢个系即系影婚礼嘅摄影师咧，做完个婚礼之后啊，即刻约咗个新娘之后吊喺度有。 系咩？话我点解做唔到呢咁嘅人嘅？屌，我做唔到呢咁嘅新娘。 即系咧，我觉得咧，其实咧，香港好多时有好多好出奇嘅地方嘅。 唔系我第一，我做唔到啦。 只不过咧，就系我哋真系我哋嘅生活圈子太狭窄啦。 唔系啊嘛，屌你嘅生活圈子好似垃圾屌！ 你啊翻工放工咧，其实有趣嘅嘢好难喺你身边发生。咁咧，但系咧，有时咧听下啲人讲咧，有时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噶嘛。 咁系开心。 咁但系听下都几好笑 嘅。我哋今集还说翻我哋嘅话题，谈贫穷。 嚟自咧，其实咧就系、是、唔好讲我女友啦吓。 港台做一个节目叫做 穷富翁大作战。咁样咧就8月22日咧就啱啱放咗第一集，咁里边咧就有我叙述少少啦，等大家观众有啲认识啦。咁咧就有四个咧喺而家喺现实生活之中咧系四个都系有钱人嚟嘅，一个咧就系谢瑞麟嘅 CEO， 系咩？ 系 边个系啊？ 倒垃圾嗰个咯。 谢瑞麟 CEO 咩？唔系 IT 嘅，唔系 IT 人嚟嘅咩？ 梗唔系啦，谢瑞麟嘅 CEO 嚟噶。 系啊。 是他是 IT 人，他又是第一个呢在香港发明平安钟并且推行平安钟活动的始祖。 是啊。 是啊，他又是发明那些不知道什么记忆法啊。 哦，讲 紧呢几十年前已经在香港已经红透半边天了已经。 是。 然后不停呢是即是做很多 project， 即是呢其实是一个赚很多钱的人来 的。明 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买红酒的。 啊，系啊，系啊，嗰、 那 個紅酒代理嚟嘅， 那個紅酒代理嚟嘅。咁然後咧， 紅酒代理唔使做啦，而家 係咯，即係佢係嗰啲，譬如話咧， 即係總之代理一兩隻紅酒，嗰兩隻紅酒紅嘅，你已經唔使做 了。係啊，揾嗰啲即係幾蚊已經入一桶紅酒啊， 跟 佢、真係如果真係揾到好嘅價咧，其實你 唔係，但係你要喺之前做落咯，即係呢幾年冇你份啦，你起碼要20年或者即係十幾年。 即係可能一桶木桶嘅紅酒，可能真係幾蚊嘅，係幾蚊歐羅咁樣嘅，即是几十元有一桶咁样。咁然后你攞到啲批发价，而家你跟住然后你买几十元支㗎嘛。啱 啱。 而家讲緊你平平地话可买支酒都60-70元一定有加㗎啦。你买最下价嘅。咁但係你个桶酒返嚟又係好平。 啱啱。 係咪咁然后另外两个女仔呢，一个呢就喺牙买加选美啦。 係呀係呀，之后代表香港代表中国就参加咗。 咁样呢就呢啲就係點講呢， 另外一個女仔就係律師嚟㗎嘛。係 呀，個傻啲仔嚟，係我學生啲朋友嚟嘅。係 咩？ 係呀係呀。 喔。 呢、這個咁四個呢就即係都係由細到大。超好嘅、超好嘅家庭環境，冇見過啲咩所謂民間疾苦，係啦，即係對人，即係咧佢哋由細到大咧一片人生一片光明，係啊，冇一啲所謂冇一啲所謂咧，見到啊阿爸阿媽要去當鋪當嘢啊，係呢、這個， 哇你都好啊，阿爸阿媽有得去當鋪當嘢，我哋當年連當嘅機會都冇，屌你， 就係講緊，我唔係嘅，即係譬如話女人嫁一定有一兩件嫁妝啊嘛。 哇！我阿媽嗰陣時，屌你一結婚嘅，冇清撚曬倉，屌你！ 然後又係嗰啲未試過話，即係可能係炒碟白豆加啲鹽咁又過一餐咁我聽我老豆講得多啦。啊，呢個即係生活其實幾咁艱苦，佢哋一定係未經歷過。即係阿爸阿媽仲係大學生啊， 即係全部都係有識之士。 即係一個咧就係一個住天堂，一個住地獄咯。其實呢個咁就安排港台呢就製作咗個節目啦，安排咗呢四個人呢就落到去一啲低下層嘅生活裏面。 深水埗板瞓板間房。 板間房一個呢就係做流浪漢。 係天水圍啊， 臭小單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 係啊，咁然後另外一個好似食中環咁樣啦。 係係係。 咁一個咧做住餐廳，咁其實都唔係話咩低下層工作，就係、是、一啲你每日都會見到做 routine， 即係日日都會做嘢嘅人， 啱， 做過正常嘅生活啫嘛。 啱啱 係啊， 但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有一句説話好刺激到我，點解今日錄今集嘅節目？阿 Jojo 佢阿 Jojo 阿 Jojo 講嘅一句説話，我覺得自己應該喺 surrender 裏邊會贏嗰啲人。嗱，我想同阿 Jojo 講，喺 surrender 贏嗰啲人，喺 surrender 呢、這個遊戲裏面是一些勾心鬥角的遊戲，你在一個這樣的社會上面，你可能在上流社會上面都是勾心鬥角，你可能的招數也都很勁，你一定會贏，但問題貧窮不是，貧窮是你同天鬥，貧窮是天注定的，有很多東西都，我們經常都，即是這個節目說一件事，就是令到人家有所反思啦，希望，但有一件事我們也都希望有所反思，話說有一天，那呢有一個同事就跟我講：，哇！屌你老尾，呢條僆仔真係麻撚煩啊！有冇搞撚錯啊？屌你咁柒麻撚煩嘅！咁後屘我見到佢老豆，我先知點解個僆仔咁撚麻撚煩。佢個老豆咧就係周身紋身啊！屌你上到嚟咳水都未撚過啊！屌你老尾，你叫佢喺即係醫院裏邊唔食煙，佢屌你老尾坐你都閪崩嘅，照食可也嗰啲，即係一嚿垃圾。基本上佢生嘅時候，你唔會要求佢嗰個仔係大作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科學家噶，垃圾啊，梗係生垃圾㗎啦。喺 DNA 裏面我哋嘅遺傳根據近代好多研究都好啦，讀唔讀得成書，我哋成為一個點嘅人，我哋有冇禮教呢？原來係我哋 DNA 裏面已經可能遺傳咗喺度啦，個密碼已經係鎖住喺我哋嘅即係一個血液裏面，冇得走。呢、這個research 邊度做嘅咧？係一個德國嘅孤兒院做嘅，因為德國嘅孤兒院咧，通常咧抌出嚟嗰啲都係嗰啲流浪漢啊、吸毒者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屋企突然間發生慘變嘅時候，一啲人即係遺棄嘅孤兒。咁佢嘅 DNA 當然係有問題啦。發覺原來好多嘅人咧，導遊啊同埋走鬼都好啦，原來生出嚟嘅後代咧，差唔多有一半都會步上屋企人嘅後塵。 哦，咁唔出奇。呢、這個我琴日咧同阿姚曳龍啊，同阿姚曳龍傾偈，傾咗一個夜晚。 係 呢、這個佢講緊咧，咁佢屋企啱啱新移民嚟港啊嘛。 係， 但係佢阿爸阿媽咧都係有識之士嚟嘅、即係佢阿爸俗稱咧叫有名噶、叫漳州第一刀。 哇！ 手術刀， 犀利啊！ 手術刀講緊係全個漳州佢開做手術外科手術，天王級最快。 是 当年嚟香港咪做黑市医生咯，但系一旦要到手术嘅时候，你知啦，一濑嘢就大家坐花厅啊嘛， 啱啊， 咁然后咧又唔敢成日做喎，咁唔够咧啲大佬又过嚟睇医生咁样咧，其实系过住咧即系胆战心惊嘅生活，咁然后其实到而家一路都挂唔到牌噶，其实 系 呢、這个因为你知道嚟到香港系第二套医疗制度， 啱啊， 就唔俾你挂牌，但系你有嘅治疗知识，喂，你讲紧漳州第一刀，梗系有啲料到， 啱啊，啱啊， 咁你平生有咁嘅技术唔施展出嚟啊，点点咧， 啱啊， 咁样会有中年危机噶， 啱啊，啱啊， 咁样咧就讲佢四叔，佢四叔咧就系、是、当年阿黄德辉嘅头马嚟嘅， 哦， 系啊，咁样大有钱人， 系。 每一日咧，即系咧，成日咧都系啲仆街嚟嘅，即系去到成日咧嚟到阿龙嗰时候咧，就带晒啲细路仔出街食饭，跟住请食最好嘅嘢啦。 系， 跟住系咪即系咧成日喺度玩嘢咧，讲埋嗰啲啊，你系咪觉得四叔最锡你啊嗰啲咧？咁然后咧就落佢老豆老母面，咁阿龙细个已经好唔中意佢啦。 系， 吓阿姚曳龙咧就话到年纪大咗嘅时候，即系咧佢咁多个姨妈姑姐嗰啲出嚟啲细路咧，其实除咗佢会好啲嘅。 系。 因為佢阿爸媽讀書咧，知道讀書緊要咁啊。咁咧，其他咧即係冇個個都係唔係窮啊，就冇錢啊咁樣。但係四叔啲細路咧就唔同啦，即係講緊就算佢老豆老母唔好都好啊，即係個人格本身有問題。個老豆咧嫖到飲吹，飯飯都夠嘅。幾個老婆啊，即係幾衰都好啊，哪怕佢硬衰，屌屋企一個細路生冇補習先生，有問題咧，唔係我細路仔有問題，補習先生有問題。其實冇人係教唔到嘅。即係阿九護士，即係咧，就算你嘅基因裏邊有幾壞嘅基因都好，你嘅基因有乞衣基因都好，冇人係教唔到嘅。即係咧，根據我做教育咁多年經驗啦，即係我都知道咧，冇人係學唔到，但係你用唔用啱方法係最緊要。 啱， 係啦，即係咧，如果我一個人教你一個人咧，我唔得，有另外一個人會啱嘅。係，係啊，咁樣咧就你睇下而家有一套叫《巨乳排球》，有冇聽過？ 我有啊，都冇睇。 我都冇睇啊，但係個內容就係講咧，話如果佢哋考試成打排球贏咗嘅時候，個老師俾個波你揸下嘛。係。係啊，咁咪教到咯。係。係啊，所以我成日好鼓勵巨乳排球。 哇！如果可以打個奶泡，即係奶泡教育，哇！屌你老咩，考到100分打奶泡，先生同你話我即刻。 姚繼龍咁嗰度又點咧？我繼續講啊，咁然後就佢幾個仔而家大學畢業啦，嚟喺香港都係名成你有知名嘅人士嚟嘅，都係。之後咧，其實龍山龍鳳山鳳，其實咧都唔係講你個人嘅質素係點，最緊要你係佔有咗幾多社會資源。係。係啊，有三樣嘢係天生，有錢人、窮人同超人三樣係天生嘅。 你個你咪即係話我先？屌你老味，我窮撚到窿㗎，屌你啦！ 你諗下，你諗下嗰、那個以前咧，香港點解會突然間搞掂咗？咁肯定有佢特別嘅地緣因素、政治因素啦。咁呢個我哋唔講啦。咁上一代也都有啲叻人讀到大學，但係讀唔到，讀到中五嗰啲都唔錯喎。係啦。咁再唔係讀唔到，好似我阿爸都讀唔到書嗰啲咧，喺做下工廠，工廠嘅時候都捱出一片天嘅喎。係。咁然後咧，到呢個香港以前，你知啦，又有鐘錶啊。 係啊，好多 時。你老豆老母細個有冇剪過線頭啊？ 有。 係咯，個個都做過啦，你都有做過啦。 剪線頭啊，執嗰啲咩紙巾啊？你試過屋企整紙巾未啊？ 我有剪線頭。 嗱，我試過剪線頭，撬牛仔，撬火牛，你撬過未啊？ 我冇 撬過。而家我想講啲貧窮狀況。 我有入咩？唔係我哋要 入紙巾袋。 唔係，我就係入呢、這個入信封。 入信封。 入信封。 嗱，我做過咩咧？入紙巾點入嘅咧？阿媽拎一大扎紙巾翻嚟。以前啲紙巾唔係好似而家 Temple 咁噶嘛，後面有張卡紙噶，你用過啲紙巾未啊？即係長型嘅一包紙巾，好似衞生巾咁嘅，搣開佢後面有張卡紙，啲紙巾埋綠色、黃色、綠色、紅色咁噶嘛。咁嗰啲紙巾咧要入內噶，入內要啤口噶嘛。咁咧就屋企入噶嘛啲紙巾。嗱，我以前試過入紙巾啦，撬牛仔啦，撬牛仔點咧？火牛咧，拎翻嚟撬一百轉咁，佢側邊有個標題啊，撬咁樣噶嘛。咁啊，撬火牛啦，剪線頭啦，幫阿媽入嗰啲火牛腳啦，仲有咩鬼嘢添咧？啤嗰啲牛仔殼，即係啤嗰啲火牛殼喺屋企。 我有個手啤機， 手啤機夾，你做過未？嗰啲 冇。我喺以前我爸爸工廠有手啤機， 係用手啤機做嗰啲咯。 所以我想講咧，係咁嗰時候咧，其實哪怕你暗窮都好，因為個經濟向上啊，一般普羅大眾都可以豬狗飛天嘅。其實 突然間豬狗飛天， 然後咧就後來去到1997年，即係咧本來咧就係嗰啲有錢嘅人已經係 fill 曬啲位㗎啦，但係1997年嘅時候啲人驚嘛，有70万人移咗民， 70万 移到民嘅時候都係頂級嘅， 啱啊， 咁然後咪社會係多咗大量嘅空缺啦， 啱啊， 所以咧80几年即係咧呢個70几年出生嗰班人咧，佢哋就 fill 呢啲位，即係 no matter 佢究竟係咪 qualify， 啱啊， 咁樣佢哋都可以咧再攀升一級， 啱啊，等於我啫嘛，如果我喺而家呢個年代出世，黑撚咁買啦，屌你， 咁咧去到我哋咧叫80年代出世嘅人，咁啊有問題啦。即係咧，個社會流動性停咗啊！ 啱啊！ 因為香港而家個環境係最好噶嘛， 啱啊！ 即係唔係即係香港嗰時候環境最好，佢哋已經坐實咗啲位， 啱啊！ 咁佢哋冇理由走啊嘛，個人又未死，係咪？即係你70几年出世嘅，你70几年出世嘅，你要去到死，起碼都要講緊，起碼都過多20-30年啦，係咪先？佢哋起碼張凳啊，仲有20年坐， 啱啊！ 20年之後我哋都老啦， 啱啊！ 係嘛？咁所以咧就其實咧而家以前咧個社會有流動性嘅格局咧，就令到咧大家都會對個成個人生啊，整個 啱有啲希望。 係啊，所以窮咧嗰時候唔係永遠嘅。 啱啊，但係而家永遠啦。 而家嘅窮咧，肯定咧。我哋可以講話，即係裏邊咧探討嗰啲窮人咧，其實咧窮真係一個 我哋用比較學術嘅講法就係結構性嘅問題。 啱。 其實咩叫結構性嘅問題呢？ 就係、是、你唔能夠脫貧啊。 係你係冇得改變。 啱啊！最慘呢樣嘢嗱，我睇翻阿 Juju 嗰單嘢啊 ，Juju 咪即係喺茶餐廳裏面送外賣，即係去住板間房啊咁。佢嗰個家庭咧嗰個僆仔即係影出嚟嘅時候，咪又係咁住板間房啊之類嗱。我以前細個窮住板間房，我都有個目標。但係你諗下，而家住板間房，你真係冇乜目標可言。 好難啊！你 第日畢撚咗業，你以前唔係㗎嘛？大學畢業，阿媽同你講：，哇！你好撚吃香㗎，屌你老味，一定掂㗎。以前大學畢業 八幾年，如果咪吃香， 吃香真係吃香啦！屌你老味，你唔可以脫貧，不但止啊，你個貧窮仲會伸延落去啊！即係你就算讀得書好，讀唔到書都好，嗰下嘢先大撚煲。而家貧窮唔係 Juju 嗰一樣嘢，我喺 Surrounder 裏邊會贏嗰一班人，我就會勝出。而家貧窮唔係靠你雙手掙扎就可以咁，你係要同個天同個社會去對抗，嗰、那個逆境係好難嘅。我想同大家講，我係一個貧富大眾出身，阿筍哥係一個貧富大眾出身，兩個都係一個窮過嘅人。嗱，我窮到試過點咧？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真係屌你老尾冇錢到咧，我好似有一集我唔知道有冇講過，嗰陣時咧，我哋冇錢啊，咁咧去呢、這個，你知道我做塑膠帽啊，倒哨水啊，嗰陣時一條牛仔褲就走天涯噶啦，去買嗰牛仔褲喺邊啲呢？以前一三五咧，我話俾大家聽，有一間叫一三五牛仔褲，你哋而家想知邊間叫一三五咧，你就去廟街，廟街而家仲有一間叫一三五牛仔褲，一三五牛仔褲啲牛仔褲好睇得嚇人噶，佢擺喺度嗰啲，但係我買邊啲咧？佢擺個 counter 嗰啲，即係廿蚊任揀。我話俾你聽，我廿年前啊，廿幾年前都著紅色牛仔褲啊，點解？因為冇錢，十五蚊一條啊，佢係買條紅色嘅，因為啱著啊嘛，其他啲唔啱。一買你百幾二百蚊，你又買唔撚起，買條十五蚊嘅，翻屋企攞啲漂白水，瘋狂咁漂撚到佢粉紅色，成個江湖城咁。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我嘅師兄就話：，哇，九護士你做成個江湖城咁，真係核突到識叫啊！屌你老味，即係嗱，貧窮有一樣嘢就係影響自尊啦，已經，即係你冇尊嚴可言啊！屌你老味，嗰啲 T 恤啊，條領歪撚曬，件衫臭撚到嘔電，屌你老味！ 不過你話講緊阿 Juju 咧，其實佢個、即係佢其實咧就表現咗咧一般上層咧嘅人對 低下階層嗰種 嘅無知啊， 嗰 種無知，即係咧你去到最後咧，其實咧你。就眼睇佢好似係反省咗，即係佢話啊係、啊，原來佢哋嘅生活都好艱苦喎、啊，原來咧佢哋嘅生活係都不能逆轉嘅喎，等，叭叭叭，跟住然後咧，我心諗，其實呢啲嘢好多人唔需要你講，我 day one 就知道啦。不過佢會有一種觀點咧係好拉頂人嘅，就係佢話嗯，咁我對哋都要諗下辦法咧，去多啲幫助啲窮人。 你嘥氣啊！ 即係我。第一， 不如咁啊，好窮嘅，你嗌我屌啊，你幫我解決咗問題啦，喺性慾上面你解決咗好多。 即係唔係？即係咧，我其實唔知佢點樣去批評佢呢種觀點啊。即係窮咧，人窮係需要人幫 嘅。 係。係，即係如果咧有人幫就更加好。即係咧，但係佢哋呢一種，佢哋呢種咧所謂即係譬如話咧，你行過街邊咧，就係可能捐一蚊半毫啦，或者咧可能啊得閒咧送兩啖熱湯俾佢飲咧，其實唔係真正幫到佢，係啊，即係窮咧，既然係一個結構嘅問題咧，即係你真 係你係要改變個社會嘅結構，你先可以幫到佢哋啊嘛。 所以咧就即係咧點講咧，一係咧就係阿 Juju 咧去加入呢個革命陸軍。 性爱革命军，屌你老味！我喺深水埗二诊，二冇俾人诊，屌你老味！咁啊得啦。 或者咧，其实咧，即系其实喺即系唔作出一个所谓制度上面嘅改变咧，即系穷人永远都系穷人。即系咧，如果你话开征更多嘅社会福利咧，其实都唔系话唔好噶。不过咧，但系大家交一半人工出嚟交税咯。 啱啊啱。 咁社会就冇穷人啦。或者咧，或者喺江交，即 系江交教地球， 唔系加入江青团，加入江青团。即系咧，其实我觉得即系 bullshitting 啦，即系你根本系 根本你冇能力去改变，你就讲一个大话出嚟啦。 你冇，即系好奇，我会觉得咧，佢做呢件事咧系一个良心嘅表现嚟嘅。 点 解？即系我好欣赏佢，因为咧。好多有錢人咧，其實咧，因為我都同你講啦，我女友係有份做呢個節目， 係啊係啊， 即係佢唔係其中裏邊其中一個人， 係 佢係做呢個節目 production 嘅 節 目，都係人， 係啊，咁咧喺裏邊咧，佢邀請咗好多人嘅， 係， 即係咧，然後咧有啲啊唔好爆名啊，因為我之前同你講過嘅， 知道， 今日咧就好多有錢人咧，即係咧裏邊全部唔係推三推四啊，然後咧就係話喂，我做呢啲 show 要收錢嘅喎。 哇，咁都講得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嗰個人好乞人憎嘅，即係呢個另外有啲社會名流咧，就初頭應承就話好啊，後來又話唔好啊，即係仲要係即係仲係傳統嗰啲揾個夥計打電話嚟推嗰啲。 正常 啊，即係自己唔出面咁樣，又怕雨咁樣，跟然後最尾電話冇聯絡啊。其實咧根本即係 cheap 人通周圍都係，即係又話呢個驚。 唔係，我想同大家講一句説話。我哋唔好睇一個人嘅職業就衡量嗰嘅人格啊！我話俾大家聽，佢係一個社會名流，唔代表佢人格好好嘅。 係啊，即係咧，你會見到最尾咧，即係呢幾個人咧，即係可能佢除咗陪帶住玩玩喺你心啊，但係咧佢裏邊咧，其實佢有一種社會關係。關懷，我諗係咧，有時候睇啲討論區咧，大家都屌到佢哋飛起嘅，話佢哋呢班有錢人食飽冇乜嘅，咪睇下佢哋佢出嚟喺度做 show 咯咁樣。咁我覺得，喂，第一，我即係我生活好地地，我唔需要做個 show 俾你睇。如果我係有錢人，我一定係咁諗。 我直頭唔會做添啦，呢啲嘥鳩氣。 但係咧，你諗下，喂，講真 唔係呢四個人，我有一樣嘢淨係欣賞佢有社會良知。 你嗰五日啊，你講真。即係我小筍啊！即係講真，每日都開冷氣，我哋而家都開冷氣啦，係咪？即係咧，而家唔開冷氣，基本瞓唔著。 瞓唔到㗎！ 你諗下佢哋日日除咗冷氣之外，喂，屌冷暖氣恆温㗎嘛？ 啱 啊！啊，跟住然後夜晚仲有三四條女陪住瞓嘅，冚家富貴，你叫我一日冇冷氣，我真係會死㗎嘛？ 啱啊！ 係啊，咁仲要去倒垃圾，喂，堅砌㗎喎！ 啱啊！ 全世界望住你嘅時候，你真係要堅做。 啱啊！ 係啊，呢啲嘢冇得吞破。 啱啊！ 咁我覺得咧就係佢 even 可能開頭講咗個大話都好，但係佢將一個大話做出嚟，咁佢做咗就唔係大話啦。係啦，咁所以咧，我欣賞佢哋有呢份社會良知。第二咧就係喺佢哋當中喺個 practice 裏邊咧，佢哋係真係要去講翻一啲，即係咧佢哋真係會有反省嘅。因為就算佢冇反省都好，大家起碼有一個觀點好明顯，就係窮。是改變不到的。 啱，呢樣嘢係真嘅。 係啊，你咁樣做開茶餐廳啊，即係你改變啲咩啫？ 屌你改變條 腩咩？你不如入去炒股票，你去做李嘉誠秘書。 屌你咧，邊有錢炒股票啊？你邊有知識做李嘉誠秘書啫？嘥撚氣。 咁一係就咩都做雞咯。啊！不過師奶 冇人幫襯啦，呢啲咁嘅樣。 不過師奶做雞其實都其實 冇撚賺啊！屌你而家大陸市場開放咗，香港啲成功學者都黑米啦。 係咯，即係咧，所以調翻轉頭咧，我會覺得咧，其實佢哋做呢件事咧，我好欣賞啊。其實 係， 不過但係咧就係、是、我又會覺得咧，又係突顯咗咧，即係嗰種中上層咧， 嗰種無知啊， 嗰種無知，即係佢哋對窮人係啊，佢哋做緊幾日窮人係可能對窮人真係了解咗、啊，但係佢哋睇到核心所在嘅時候咧，如果要佢哋付出解決呢個問題嘅資源嘅話咧，一定冇人去做。 啱， 系啊，因为咧要去解决贫穷嘅问题咧，就系点解你会有钱呢？有钱唔系必然嘅，有钱系因为你拎咗人哋啲钱，所以你有钱。 啱， 所有有钱佬，佢点解有钱，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啫嘛。我唔系去攞咗人哋啲钱嘅时候，我冇可能咁有钱嘅。我工人越多嘅时候，我钱咪越多咯，因为大家一齐同我赚钱。好，有啲人话哦，你承担更大嘅风险，咁系啱嘅。 系， 咁但系而家 唔系，但系而家社会制度唔使呢方面承担风险噶。 但系香港嘅贫富悬殊系全球第一噶嘛。 啱啊。 系啊，咁你。你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又唔同意你咁講喎。如果係咁，即係我又唔同意，我又唔同意你係講緊你只係攞緊你應得嗰部分喎。你肯定係攞咗你超錯你應得嘅部分，並且係攞多咗，令到人哋賺少咗，你咪攞多咗咯。而家講緊大陸啲女工啊，好多香港人老闆同台灣老闆嚟噶。佢哋話除咗即係梁文道有篇文章好感動啊，叫做《不流血工廠》。咩意思呢？就係咧啲女工咧去開工嘅時候啊，俾啲停經藥佢食，係 啊係啊， 等佢冇經血啦，係 啊， 即係等佢嚟唔到 M 嘅時候，咪增加佢 production 咯。 啱啊！ 哇，你諗下，即係嗰種係違反咗人嘅生理 自然理論啦， 係啊，違反咗生理去令到大家有工，即係大家係保持住個 production。我香港老闆同樣係做緊同一樣嘢， 仲折墮添啦！ 即係可能放工仲屌下啲女工添，可能咧都有嘅呢啲嘢。 發明家咪講過，佢以前幫香港啊，嗰個撲街沒落咗啦，可以講嘅嗰個撲街啊，蛇雞標。 哦，係咩？ 咁啊，蛇 打下落水狗先。 啊，蛇雞標係香港商會嘅主席嚟嘅，以前咁啊，香港青年商會而家唔係啦，破咗產啦，個撲街好撚賤啦，咁喺上邊咪屌女工，真係屌女工啊！屌女工啊！罰啲女工貴啊！即係總之滅絕人性嘅嘢，你係見盡咯、啊！屌，即係佢唔單止要攞盡啊，即係仲要係即係侮辱到你盡咯、啊。 即係呢樣嘢係好好能夠令人哋即係好令人哋去貶低佢同埋唾棄佢嘅真 係。係，所以咧，你話頭先講到咧，就係、是、當你知道人哋窮，其實咧，你肯定係製造呢個貧窮其中一份子。 啱啱。 你 仲要係主謀添喎。 你個 LV 袋孭住，肯定係孭住好多人嘅人工。 啱。 係啊，咁樣咧就但係咧，要你去拎翻呢個代價出嚟，你又肯唔肯咧？ 我覺得冇人肯 嘅，即係其實最簡單啫嘛，將你賺到嘅錢拎出嚟，大家分享佢。 啱啱你制唔制啊？我諗佢哋一定唔制啦。 係啊，即係所以咧就係、是、你同情心係有嘅，你可能仲要係有錢人嘅第二代。係。係啊，你諗下呢個世界有幾多個自古話啦？住喺中上層嘅生活裏面，突然間走落去做低下層。 啱啱。 冇呢啲人嘅死曬啦，有都。 有啊，自古話死咗。 係咯，死咗。 卡斯特 羅就曬。所以我覺得咧，港台都唔夠心狠手辣咯，即係應該抽，即係如果你抽得佢， 唔係，我覺得港台可以點心狠手辣啲咧，唔係訪問啲focus， 應該嗱呢、這個節目拍完之後，訪問翻嗰啲窮人點睇呢個有錢人，同佢哋一齊生活，我諗啲窮人好多感觸，屌你正啊撲街啊嚟玩嘅， 有嘅有嘅，裏邊有啲橋段係咁嘅， 啊，好老實講一樣嘢啊，貧窮。我經過過差不多，我今年四十歲，二十年頭嗰二十年是很貧窮過，很多嘅責面，社會的責面我都過過。我試過有一次去倒垃圾，咁去呢、這個黃埔啊，黃埔新村啊，嗰陣時黃埔花園倒垃圾，百佳。我試過夜晚百佳嗰度有一間超級百佳噶嘛，啊點解夜晚我第一日去喎，跟個朋友去嗰度倒嘢，咁撚多人仆撚住嘅咧？嗱，嗰啲人一定唔係住黃埔花園㗎，你見到有啲即係蓬頭垢面啲㗎啦，即係總之衣衫唔靚嗰啲人揸住啲膠袋，連埋阿仔又拖埋嚟係點咧？原來惠康咧夜晚會抌啲過期嘅即食食品嘅，譬如啲蒸肉餅啊或者鮮肉啊，一齊擁埋去搶。即係呢啲環境你見到，哇！乜香港有啲咁嘅側面嘅？香港就係有啲咁嘅側面。即係我勸啊，好多人就係、是。不要浪費食物啦，第一嚇。第二樣嘢就係食得幾多先好嗌啦。即係有啲側面你真係睇唔到。 同埋第三咧，過安期嘅嘢唔係唔食得嘅， 係啊，即係有啲過安期嘢都食得㗎，點？同埋一樣嘢冇冷氣。我想同大家講，我頭嗰二十年我真係未睇過冷氣啊！即係人生裏邊真係唔係講笑啊！我住喺呢個公共屋邨嘅時候，我都冇冷氣嘆㗎，瞓唔到點啊，沖個凍水涼起身，成身濕撚曬㗎，真係熱到。即係熱到係成身濕撚曬，阿爸阿媽熱到根本都冇辦法，即係開工啊！即係聽朝直頭係 booking sleep， 即係你瞓下醒下瞓下醒下，你諗下熱到咁你點瞓啫？我哋嗰陣時一朝好好，我嚟對付呢、這個熱浪啊，係點咧？屋企咪有啲席嘅，席下邊鋪啲咩可以更加涼咧？瓦仔，瓦仔。瓦仔， 知道 啊！即系你唔好瞓床褥喎，即系你唔好谂住，屌你有张床褥淋嘅瓦仔会碎啊，床板铺瓦仔咯，咁你垫张席上咪凉啲咯。咁啊，系做呢啲嘢，即系你话冷气嗰啲，屌你老咩，我廿年未捻叹过啦。可能而家好多即系网友听我哋嗰啲，哇冇冷气你点瞓啊？屌你！我话俾你听嗰阵时穷到配配眼镜咁啊，笋哥，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试过出嚟社会做事都好啦，第一。啱啱出嚟社會做事嗰陣時候，都係戴緊中三倍嗰副眼鏡。 哦，講真，呢個 幾撚得人驚屌！ 其實咧，嗱，講真，即係咧，你話佢哋咁撚辛苦咧，即係一度捱唔過，其實大家初頭做嘢都係捱唔到噶。 啱啊！ 不過但係咧，窮咧同埋節度係會習慣嘅。 係係係。 即係咧，講真，我細個我都係十五六歲先有冷氣嘅，其實屋企。 哇！你都好啊，成廿鳩幾歲。 大佬，我十五六歲係九七年啦，已經係。咁樣咧，即係香港已經很好好噶啦，已經。咁有冷氣咧，我記得第一部冷氣係鄰居送俾我哋嘅，仲 係啊， 係啊，即係佢用完唔用咁啊送俾我。以前你講緊住大興村咧，兩百尺屋咁有部兩匹冷氣，哇，都撚到冰櫃咁樣啦， 正啊屌！ 而家我一間房都 一間房兩匹啊屌你， 都已經係四分三匹都好啦。咁咧，我想講係咩咧？其實節度係會習慣嘅，即係咧，你話細個好窮咩？其實我一啲都冇呢種感覺嘅喎，即係冇啊！你日都係咁， 日日都係咁又唔覺㗎啦。 同埋你日日冇冷氣咧，其實你譬如話而家咧，講真，行出街，你頭先我嚟你屋企都沖咗個涼啦，即係咧周身立黐黐咧唔慣㗎嘛， 啱啊！ 但係 以前慣㗎， 以前冇嘅喎，日日都立黐黐㗎， 日日都立黐黐㗎啦， 係咯，同埋立下咪會乾爽，乾爽完之後又立， 同埋你話肚餓，以前日日都肚餓㗎啦，屌你！ 即係。 我又冇咁凄涼，咁我即係細個個意識咧冇諗住成日話要識嘢咁樣噶。 唔係我嗰陣時做塑膠，我話俾你聽，筍哥真係好撚肚餓。咁肚餓點咧慣嘅，即係你唔會飲下午茶噶嘛？下午茶邊個飲嘅咧？師傅飲噶嘛？屌學師邊有下午茶飲噶？下午沖杯茶又有你份，屌你老味！下午茶邊有你份飲啊？屌佢老母！嗰陣時做撚到嘔電啊！屌你都未有錢食件多士啦！哇，好撚高級啊！食件多士我屌，幾撚西非你？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窮啊！咁咧有一次啊，約個同學出嚟食嘢，個同學咧又係做撚咗塑膠模喎，好似我即係畢咗業之後咧，學讀完書畢咗業就做塑膠模。我話俾你聽，當時大家嘅晚餐係咩咧？一磅方包兩份。白放白真係㗎，但大家又唔覺得係乜嘢喎？ 其實冇㗎，即係咧，其實而家窮咧係比以前窮更加淒涼。 係啊， 即係你講， 因為而家有對比啊嘛。 同埋以前窮咧，大家整體都窮啊嘛。即係唔會話有錢人好多，咁大家咧個生活都係大家冇乜點受過教育，大家都唔係講到英文啊，然後大家都係住喺低下層生活咁樣。 係。 咁有人陪係好啲㗎喎。 啱啱啱，因為你見到側邊啲人都係窮， 而家唔係嘛？而家呢個你行出街，哇，周圍都係有錢人。 唔係，而家啲僆仔都有錢咗啦！屌你手提電話啊，撲街！屌你老尾孭個袋又幾撚貴？我話俾你聽，我啊，屌你老尾到入啊呢行之後，做撈啊嘢之後好啲。我話俾你聽，孭嗰個袋啊，寶寶來見撚過啦！我嗰陣時擺撚埋，你細個咧，你用嗰只叫閹雞袋未啊？ 未啊！ 你知唔知咩叫閹雞袋先？嗱。各位網友，我介紹一樣嘢，你問你唔識，你問啲阿爸阿媽就識咩叫閹雞袋嘅。以前啲人閹雞咩咁嘅袋嘅，咁咧就綠色嘅。以前解放軍咩嗰啲執咩袋啊，綠色嘅，有兩個鐵扣嘅。咁咧嗰啲人咧，嗰啲閹雞啲人咧就帶兩把刀片。咁咧點解要帶咁大袋？閹完啲雞翅啊，擺兩賣俾人嘅。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嗰閹雞袋係我阿爸中意嘅時候買俾我當書包。咩撚到你？但係屌你出嚟社會做嘢，仲孭緊嗰個閪袋。嗰陣時啊，屌你身邊人都孭緊啲鋪袋，一見到鋪袋，哇，好靚啊咁樣，真係哇一聲哇出嚟喎！屌你老味，即係而家係曬撚氣啦，屌！即係嗰陣時個貧窮係令到你個人個自尊都冇埋，即係最慘一樣嘢係咩咧？貧窮佢打擊你個人係咩咧？自尊、體格， 同埋你當你個冇信呢三樣嘢嘅時候咧，你連個經濟能力都降低。 係啊，同埋你個人根本唔想生活嘅，即係你。你出嚟社會，人哋約你冇錢出唔到街。 係係係，我都過咗呢樣節好耐。喂，不如咁啦，嗱，我哋而家講緊嚟緊一年四集，佢哋做四集噴槍集，我哋就講四集牛醫生與狗護士。 又好啊， 一於咁啊，好， okay, 拜拜。 拜拜。